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团契。我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个每个月一次的时间，帮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乃是按照，你教会中所传承下来的教导。这不是出于人的教导，我们相信这传承下来是经过印证，也是你所赐给你的圣徒的，尤其是这个教会的恩典的管道，就是我们的大药理问答。求你帮助我们，有效的使用这段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Amen。 OK，好，今天是146问到148问，就结束了大药理问答关于十诫的讨论。我顺便问一下。在十诫在大药理问答的整个架构之下，是归纳于，如果你要用信望爱这个三个神学美德，你会认为它是属于在哪一个范畴之下？是信还是望还是爱？ 我觉得可以是信，也是爱啊，因为信是因为你将来到了，我们现在要凭信心去行出这一切，但这一切我行出的就是爱啊，所以我不太了解你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我们都不熟悉，因为我们没有多思想这种思维。但是就先贤来说，诫命第十诫命，尤其第十诫命的阐述是规范在爱的范畴之下。OK，你可以说，信心首要不是借着我们外在的工作或者守律法，right？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仔细的理解。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徒的守律法是抵触的。但是我们的主他明确的讲说，爱我的人就遵守我的什么诫命。所以，通常我们这就是我们不熟悉的想法嘛。守诫命好像就是律法主义，守诫命就跟爱是全然抵触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按照我们主自己的教导。整个圣经的教导，《生命记》第6章，你要全心、全力、全意爱主你耶和华你独一的上帝。那个是就以色列人来说，那个跟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全然分不开的。那新约也是一样嘛，我们的主说，有我的诫命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正如我遵守我父的诫命，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爱和遵守诫命，我们应该要习惯。尤其对我们改革中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来说，是绝对没有抵触的，right？所以，如果要求人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那种不长进的基督徒都会说：“哦，那就是律法主义。对”这种说法，在我们教会，你听到，你应该会觉得是非常荒唐、非常不长进的一种说法。OK，好，谁帮我们念146、147问？用在432页。 好，牧师，我来念第146问：第十诫命是什么？答：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147问：第十条诫命要求尽什么责任？答：第十条诫命要求尽的责任是为自己所处的光景感到完全知足，以仁爱的心对待我们的邻舍，在我们与之相交的过程中所怀的动机和情感，都要以使他人得益处为念。 OK，好，关于 Voss 的解释注释，从一 432页到435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所以第三点很难懂，就是知足，但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改变生活这个条件。这个跟锻炼了我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如果知足，那我们要如何又去，就是又代表我们不可，我们可以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这个我有点难理解。 大家有想法吗？所以，Voss 至少他说，这不表示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改善生活条件。所以，就 Voss 至少就他来说的话，知足 （contentment） 和improving our condition in life，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在生命中的条件，生命中的光景，好了，它是 condition in life，没有互相的抵触，这个怎么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有理解上的问题，可能会你觉得，如果你知足，你就不应该改善你生命的光景。生命的条件是吗？是这样子吗？ 我会回想到我们一开始被创造，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就已经赋予了我们工作的一个意义。那既然要，然后那个工作状态是永远知足的，所以工作跟努力，工作努力工作跟知足本来不是一个抵触的概念，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如果现在知足就不努力，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回应那最起初人神被造的那一个目的。我会觉得，当我的努力，我的工作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相信神是美善的。那改善生活条件，就是上帝，给或不给我，还是会工作，努力工作。那来自于上帝的呼召跟，就是为上帝工作。那如果就好像比较是，如果一般人只是为了钱吧工作，那如果基督徒如果只是为钱工作，那当然就会没有动力啊。就是为什么要工作？我已经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也许回到上帝创造人最起初的状态，就在伊甸园里面。思想上帝赋予亚当给他的，给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亚当是否应该知足？但是在亚当原始的光景之下，他是否应该有所动作、有所工作或被赋予使命？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回答：他是一无所缺，right？所有树上出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他并没有任何缺乏的，他不应该不知足。他，你可以说亚当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他们不知足，不以上帝给他们的福分为满足嘛？他们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乃是按照自己眼目的情欲或者欲望看？一个东西为好，然后就伸手拿下来。但这不表示他们在知足而全然完备，而且是好的状况之下，甚至上帝说他们的光景是甚好，不表示说他们就不应该在某种程度把伊甸园做得更好。你们应该了解，就是我们一路看创世纪下来，伊甸园并不是The ultimate 最佳的状态，人类最佳的最终的光景。从那个你要治理大地，生养众多，遍布这大地，就表示那伊甸园是需要扩展的，大地是需要治理的，right？ 万物是需要治理的，所以我们熟悉那个上帝形象的概念，就是上帝是按照他的公义、圣洁和知识创造人，而人有意志，有intellect， 有智力，这也反映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形象。但还有另外一个元素，通常我们会说有三个元素，就是人是一个理智的，所有的塑造物之中，人是可以说话，是有理智的，是有意志的，这是很独特的，这是反映上帝的形象。再加上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是被赋予公义、圣洁和知识，对上帝的知识，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边有提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也是上帝的形象之一，而这个部分的上帝的形象是在堕落之中就失去了。 OK， 但是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就是人仍然是有理智的动物，但是这个理智智性的动物rational creature， 它的 rationality， 它的智性是整体的受到破坏。 OK， 这两个层面我们通常会说改革中神学家，如果你要用 Bavinck 的说法，是说这是窄义和广义上帝的形象。所以当人在堕落之后失去的是那个窄义的，有窄义的，就是失去了公义、圣洁和知识，但是仍然没有失去那个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第三个层面通常是说 dominion， 就是另外一个反映上帝形象我们比较少谈到的，就是人被赋予，唯独人有这个上帝的形象，就是赋予要治理大地， dominion， 管理，被赋予权柄要管理的这个也是上帝的形象之一。 anyway， 这个有点岔题，但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回到创世纪，回到人原始的光景，就应该明白，就是知足和改进 improve， 你可以说是 improve 或者扩展你生命的光景，并不是一个就是从最神学的这个基础的概念上看来，并不是一个互相冲突的概念。那什么是不知足呢？什么是有互相抵触？就是人想要超乎上帝的使命和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规范，用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标准，以自己的私欲来所谓的改进自己的光景，这个时候就叫不知足了，就是伸手出那想要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分别善，对不起，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听懂我意思吗？他们本来是应该要改进自己的，亚当夏娃本来是要改进自己的，或者 advance 进一步到达那个最终的目的， right， 就是吃下生命树的果子，以全然的顺服来达到永生，但是他们没有达到。所以就最基本概念，就是改进自己生命的光景，因为这是上帝赋予你的使命，上帝也给你一切的能力， OK， 有给你圣灵，你是应该要改进你生命的光景，以达到他要你达到最终的光景。我的意思，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抽象，但是回到这个第三题的问题，知足和改进自己生命的光景是不抵触的。但是就我们把它拉回来到现实生活里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知足的，但是我们也是会应该要更新改进自己生命的光景，怎么理解这个？ 而且也不，我觉得也不必要说把它一定要把它属灵化，属灵的意义上是如此。我们总是越来越像基督，不满足于现在我们是像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但不只是属灵上面，我觉得物质上面也是可以有这个概念在我们生命中的。怎么理解？ 因为像它里面有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容易会误解错，就比较难理解。就是他有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我们在世上的财富。然而，即便我们这么做，也要随时保持基督徒知足的心。 嗯哼， 这好像又有点难以理解。 嗯哼。这是中文翻译上的问题。 是哦， 因为 OK， 如果我用另外，我只改掉其中一个字。他这边讲，我先念一下我们手中中文翻译版本：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我们世上的财富。OK， 然后我现在改，就是我按照他的这个 ，We may seek to improve， 我们可以尽一切的努力去改善我们生活条件，增加我们世上财富。这两个差别有没有很大？对，它原来是 may， 不是 must， 所以这是它翻译上的问题。谢谢你，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中文的版本。你刚才读这个我们必须，然后我读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原文是 We may seek to improve our condition and increase our worldly wealth by all right and lawful means。把所有的正当和合法的方式，我们是可以 may seek to 可以寻求去improve our condition， 就是改善我们的环境和增加我们在世上的财富，但是不是必须。当你讲必须，这好像就是上帝的指令，这显然不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Right? OK， 所以在这上面 OK，那除此之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譬如说我和小玉很知足，我们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在普里的这个公寓。那今年小玉唠叨了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同意要改善我们的浴室，装了一个新的那个干湿隔离的那个。然后我们上网去看，然后问了，然后找到一个我们觉得很合理的人来做，做得很漂亮，然后就是这就是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嘛。然后小玉就变得很，他就变得很满足，因为这是他多年来的要求。那我觉得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知足啊，我认为啦。Yeah.志成有没有想法或问题？知足和改善我们的生命的环境、生命的光景，或甚至增加财富，这并不表示是全然抵触的。有想法吗？你们？志成， 牧师没有。 OK， 他在这边有讲到共产主义。你也知道，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本书是大约100年前，2030年代吗？一个美国的神学家，美国的改革中神学家所写的。当时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我们之前在字迹之间也可以读出来是。也是当时文化的产物，或者社会文化的产物，所以他特别关心共产主义。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共产主义已经有名无实了吗？中国共产党有谁真的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面对问题，反而不是那种所谓的那个概念上的共产主义，而是资产主义的问题，right？这跟第三就是那种专门以改善自己在地上物质的光景环境和增加在地上的财富为最终的目标，这很显然就不是上帝要我们得着的最终的目标嘛。以那个来增加我们的满足，那个就不叫做基督徒该有的知足了。contentment，就像亚当夏娃当初不以上帝所规范他们的、赐予他们的为知足。 我还有个问题， 嗯。 就是第一点有提到知足嘛，那就是不会对别人说得到的祝福或含义感到嫉妒，那这些都是非常负面。那如果是像羡慕呢？ 羡慕可以啊，我们应该要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羡慕？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羡慕，因为我们是知足的，不见得，对不对？如果基督徒没有羡慕，在教会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教会里面第一个可能没有长老，或者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呢，都是那种我们可以说是假冒伪善，就是我觉得很多的长老其实也是这样子，做长老的就是哎，我真的是不得已的才出来做长老，或者因为或者他会认为他有资格，因为我有这个资格，因为我的。年资到了，或者我的地位到了，我的名声到了，我的尊重，人家应该这样尊重我。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第一节，他的用词很有趣，因为我熟悉，我用英文是，他说有一个 saying is trustworthy，就是可信的一句话。任何人 aspires to the office of overseer，就是监督的，如果想要做监督的职位，他所想要的，他所渴望的，他所羡慕的是一个 noble task，一个有尊严的、一个好的、一个工作、一个任命、一个使命。这是提摩太前书3章那边那一段讲到监督，其实就是长老的职分。他第一句话就这么讲。所以，如果基督徒没有羡慕或者想，我们也不会仰望基督了，我们也不会想要效法基督，right？所以有那种 holy aspiration，有那种神圣的渴望、渴慕、向往，甚至嫉妒，但是也有，当然也有世俗的，凭着自己血气的嫉妒，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就是贪心的源头，就是你嫉妒了不是给你的，超乎了上帝所给你的之外。什么不是你的，不是给你的，就是上帝给你的灵舍的，跟第十诫命就有关系。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向往或者羡慕灵舍的，也希望达到他的地步，但是不是想要他的东西。但是达到他的地步，因为他开，譬如说开埠很有很高档的车，所以我也想要那个可能就是不竟然，那个不竟然是，我觉得我们像这样子的羡慕，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就是说那个不是我应该羡慕的。 所以你说的是。如果羡慕是偏向物质上面的，比方说这个人很有钱，或者是这个人有拥有什么好房子，这样子，就像上面有讲的，别人的房屋、妻子、奴婢这些，就是物质上的一切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很注意的部分。 Yep，我会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不会是这么的清楚的，这个一定是属灵的，这个就是物质的。有 OK，譬如说，有的时候 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会很羡慕这个作者，他的语文能力很强，他可以读荷兰文、拉丁文、希腊文等等等等。我会很羡慕，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会希望我有这个能力，如果上帝给我机会，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希望或者这样子的羡慕，什么时候是变成有罪的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人家也可以这样子来看我，就觉得哇，你这个人很厉害。还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可以让我更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以至于我可以，譬如说以我的身份，我可以教导你们更多关于上帝的事。你听懂我意思吗？我要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最终是由你的 motivation， 你最终的那个目的和你的动机来决定这个渴望、这个嫉妒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物质上的东西也是啊，譬如说，我很羡慕有人有一部很厉害的电脑，因为我现在电脑真的已经很旧了，已经不太能够跑得动了。那我为什么要一部好的电脑？因为我希望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或处理教会档案的时候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私欲满足。所以最终那个取决的原因不是这个羡慕的本身，而是它的 principle， 它的原则或者动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和最终的目标，用这个来评估。也许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么远。我看到我的邻舍他们的，譬如说我去我朋友家，我看到他的那个他们的浴室的干湿分离做得很好，然后我就想起我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唠叨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来做。那我也不见得就说一定要有很崇高的属灵的目的 ，right？ 但是因为这个是耶， yeah， 我们有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有这个能力。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让我的妻子更快乐，或者她更快乐，我也就更快乐。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不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你就是用你的属灵的分辨能力来分辨。但是有罪的那种，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真的有圣灵在里面的话，你应该会有所提醒，在你的心里面。OK， 还有什么关于这部分？他这边讲到第四点，他讲到他这个概念，我是觉得也是一种文化。他说，只要一个地方接受并认真对待加尔文主义的教育，一般来说必能激发人在生活各种层面的努力，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他举了三个，我觉得他很乐观了。三个地方，荷兰嘛，苏格兰还有纽英格兰。纽英格兰就是清教徒最先着地在美洲大陆的那个地方。讽刺的是100年之后你都不会说这三个地区是特别近前的地方，但也许你会说这三个地区仍然是跟世界上其他地区相较起来，是物质上面是真的是超越过很多其他地方。So， 这到底是加尔文主义的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受到那个时代可能比这本书早期一点的一本著作 Max Weber 的很有名的，就是那个新教和 Spirit of Capitalism 那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有什么关系？基本上 Max Weber 是一个德国的应该说社会哲学家嘛。他的论述是那种清教徒的 Puritanism， 那种清教徒的理念教导人不要过分的追求地上的财富，而是要将最终的那种指望放在一种就是属灵的指望。 反而造成了一种非常的物质化的或者资本主义的一种动力。怎么说？就是这种精神，他认为会驱使清教徒或加尔文主义这种很认真的工作，因为他们会认为说这种认真的工作，这种认真态度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反应，但是不追求肉眼可见的，就是那种财富 ostentatious 的财富，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会那种像暴发富那种花钱，反而呢他们的钱会存起来或者投资在其他地方，就是工作，不会有那种外显。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就造成一种非常资本主义非常雄厚的基础，然后会认为说这种工作上面或者在物质上面的成就是上帝认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外在的记号，所以会更加驱使一个人更努力的工作，更努力的追击的财务，然后想办法将这些财务不是花费在大房子或者什么身上，反而是更加投资去买地或者设立工厂或者什么什么做更多的。所以 Max Weber 的他的意思是说，这种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教徒的这种 ethics 这种工作伦理是分不开的，是或不是你们自己可以评论，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其实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是以这个为，也许他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是100多年前就有人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把它理论化了，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的概念，不是吗？包括我认为在 Voss 在第四段里面的解释也有这种倾向。如果真正的付诸加尔文主义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那应该会必然的会改进我们的物质上的条件或生活水平。尤其他最后一句话，基督教教导政府的公理性、人的主动性、勤勉的工作以及用度的节俭，大大的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个 ironically 很讽刺的跟 Max Weber 一个那个德国的社会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理念似乎是完全吻合嘛。但你们会认为这个一定和圣经吻合吗？我觉得反而是抵触的。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那个最终的荣耀兴旺，那不是在世上可以眼见的 ，right？ 或者用另外一个标准来看，如果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全部都是为了要避免在世上你们要有苦难这个应许的话，那说实在，那个并不是，那个就不是上，那个就不是符合上帝的规范了。其实这礼拜讲到你就是罗德和亚伯拉罕的比较嘛。还有其他的吗？关于这个段落，他有讲到动机和情感在第七，然后还有我们的生命要以使他人得益处为念，因为第十诫命，这个下一个会就是正面的，他禁止我们贪恋邻舍所有的，正面的教导就是那我们要以他们的利益甚至以他们的财富增加为念，这个都如果你正确理解这句话或第十诫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在第九点最后一句话说证明，就是说第十条诫命禁止人贪恋，证明 凯斯有权是神圣的人权。 OK， 这也表明人受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这个是怎么表明？我没有很明白，是在指上帝是慷慨的上帝吗？ Yeah， 他乐于有。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跟创世纪第九章那边讲到说，因为人不可夺取其他人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是这样子吗？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所以你也不应该夺取他的财产，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有点，我个人认为啦，这个有点牵强。他这边讲说，财产私有的 ownership，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私有财产是一个 divinely sanctioned human right。 I don't know， 我不太确定我会这么讲。这么说，我们不可贪恋邻舍所有的财产。好了，就表示说每一个人，我的邻舍一个人，按照上帝，甚至说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是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的。你也可以说，是不是？你也可以延伸说，拥有私有财产就是上帝形象之一，因为唯有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有私有财产，是不是这样？你可不是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延伸？或许。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你应该尊重，就是如果你的邻舍的私有财产，不应该贪恋你邻舍的私有的财产，因为这是上帝首要不应该贪恋，不是首要，不是因为他拥有，而是因为你要认知这是上帝分给他的，不是分给你的，所以你应该知足。所以这重复讲，这个第十诫命跟知足有关系。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说，那上帝分给他的都是他的 human right， divinely sanctioned human right， 上帝所命令的或指定的或认可的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 I don't know， 我不太确定。因为如果说我不贪恋我邻舍所拥有的东西，因为我认知这是上帝所赐给他的，然后再说他有的东西是他的权利，虽然是上帝，我觉得这有点跳过去。我会说他应该认知说，凡他所拥有也不是任何他自己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讲，因为就像那个保罗对哥林多人讲，你们有什么好自夸？凡你所拥有的哪一样不是上面来的？那在这种理解，在这种整个架构之下，再说所有我拥有的都是上帝给我 human right， 我人所拥有的权益，这个就有一点 I don't know， 我就会有点讲得太过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可能会说，我不应该嫉妒我邻舍的东西，因为那是他的东西。但是那是他的东西什么意思？那是他上帝托付给他赐予给他的，从来就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我会这么讲，因此我应该尊重，不是因为这是他应该拥有的，而是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他的，不是赐给我的。志成有问题吗？你听得懂这个差别吗？ 牧师没有问题。 OK， 好，因为我觉得在这理解之下，你也比较不容易去嫉妒别人。他有东西那又怎么样呢？那他甚至他有的恩赐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不是上帝赐给他的，他什么也没有。我也是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吗？ OK， 好，那我们要不要看148问？谁帮我们念？ 好，牧师，我来念。第148问：第十条诫命禁止什么罪？答：第十条诫命禁止的罪是对自己的现状不知足，嫉妒他人的益处，并为之痛苦，对他们所拥有的怀有贪念及觊觎之心。 那个念觊觎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如果是我在讲，我可能会念成凯玉，不是不是哦 ，OK， 好，觊觎，好，关于这个，这是关于禁止 ，right？ 第十诫命禁止，第十诫命是用负面的方式禁止，你不可贪恋你邻舍的什么什么，是首要是以这个表达出来，但是。大要理问答的进入总是先告诉你说这个禁止的命令它不管是用正面还负面的方式表达出来都先阐述这个命令这个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正面的要求然后接下来才讨论说它所禁止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从435页到436页比较短禁止关于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有讲到嫉妒嘛？第二个段落，为何不知足是犯罪？其实从第十诫命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先贤们会说，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第一个罪的时候，在那个罪，如果你仔细去分析，其实他就是犯了所有的十个诫命，就是那个原罪，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各个层面上他都是当你犯罪的时候所以雅各说你犯一条罪你就是犯了全诫命这个的概念第十诫命就可以很简单看出来他违反了诫命他就是不应该伸手吃下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这违反了第十诫命不知足所以不知足的人我觉得 Voss 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知足的人最终是对上帝不满对上帝发出怨言不公平你怎么只给我这些你为什么给其他人那些没有给我其实就是否认上帝慷慨的本性美善的慈爱的上帝就否认他所信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他这边有个翻译的错误 ,436 页如果你们翻过去他最上面一行一个真最上面一段的最后一行最后倒数两行。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自私的人。这有点你在当然了真正无私当然不可能是自私。还用你讲吗但是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翻译的时候翻译太多你会发生这种错误。原文是说一个真正无私就是 really unselfish 如果一个 person who is really unselfish cannot be envious at the same time 就是也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嫉妒的人所以你可以把它改过来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嫉妒的人 真正不自私的人就是就也不可能是一个嫉妒的人，你嫉妒你就不可能是不自私，嫉妒的人也是自私的人，自私的人也是嫉妒的人，就这样。他还有讲到一个现象，其他人得到的益处或好处而感到痛苦。这个现象，大家有想法吗？或者有例子吗？ 我觉得例子很多，但是我比较想要就是更加注意的是，我们容易在别人犯罪或是蒙受损失的时候心生满足，甚至是偷偷开心这种。我觉得这个更是要，就是要对这个更敏锐，因为看到别人好像过得很不好，还会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好像拍比自己厉害的时候，就是那种对自己在上位的人，他如果蒙受损失或者是做错，我好像突然会特别的开心，这样就是有那种窃喜感。对，嗯，也是要提出来检讨的。 是。就是一个铜板的反面嘛，人家得好处的时候你感到痛苦，人家失败或者跌倒的时候你感到快乐。嗯，对不起，志成，你可以再教我一次吗？那个贪念和什么之心？ 觊觎。 觊觎他人产业。宜馨有想法吗？ 这个大概就是每一个人那种荣耀自己，就会生出这所有的东西。然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个罪人都要去征战的东西了，就是直到把这些 sinful thoughts、sinful desires 制服。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Yes， 我觉得在实践，因为今天是我们大要理问答最后这个就是关于诫命的讨论的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段落。其实我们可以思想，有些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会以为说，是的，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大不会说我们都不犯罪，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个倾向，我们特别犯某一个罪，但是我们在其他罪上我们不会犯。但是从亚当夏娃他们的罪行看出来，他们那个罪行是所有的罪，十诫所有每一条诫命都犯了罪， right？ 谋杀奸淫，说谎话，做假见证，然后贪婪，不知足等等。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说，我只是譬如说我在奸淫上面我是比较好色，我天生比较好色，但是我心中我不贪，我没有贪婪，我没有第十诫命这问题，我觉得那是自欺欺人的。我们不是讲说一个基督徒越加成长，基督徒就是越加认知自己是谁，自己是何等的罪人， 哎，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不应该以为只有他是罪魁，但是他的确应该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的确也是。那接下来问题就是，难道只有他是，而你我不是吗？我觉得在第十诫命上，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最淋漓尽致的反映出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这个诫命，但是犯的形式不一样。也许我嫉妒的东西和你嫉妒的、你贪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都有？哎，也许你贪恋的是物质上的东西，汽车啊、房子啊；你贪恋的是别人的妻子啊、丈夫啊，或者成就、名声、恩赐，甚至恩赐 ，right？ 有什么东西不是上面给你的？包括你的恩赐，你会嫉妒、贪恋其他人的恩赐。OK， 好，有没有？我们还有没有关于？所以下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仍然是讨论律法，但是十诫本身就是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哦，对不起，我们应该有，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要讨论149问？是哈，好，我们就看一下。对不起，那谁帮我们念149问？ 好，牧师，我来念。149问：有人能够完美遵守上帝的诫命吗？答：没有人能够依靠自己或依靠今生所领受的任何恩典，完美的遵守上帝的诫命，反倒天天都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违背上帝的诫命。 OK， yeah， 这个跟我刚刚所讲的也。就是连在一起。就第十诫命来说，有谁能够完全的遵守？没有人，我认为。好，关于这段的讨论，他特别有讨论到原罪，原罪的概念。原罪的概念，为什么 Voss 在这边特别提到原罪的概念和149问？原罪和一个人在今世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上帝的诫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有想法吗？或关于这个段落？或者我们先看他第一这个答案的第一句话，没有人能够依靠自己。如果就停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会说 OK， yeah， 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149问，先贤们认知不只是你没有办法依靠自己，也没有办法依靠今生所领受的任何恩典完美的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句话的神学的含义或 implication 是非常深厚的，关于人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伊甸园原来的光景，所以跟原罪有关系。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我觉得我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right？ 他注释的第一条，你们有问题吗？关于这一点，甚至重生得救的人 ，right， 也没有办法完全依靠你自己的能力。完全，之前我是罪人，我重生得救之后，我就可以努力的，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有个新的我，在他里面我是新的创造，因此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力量遵守上帝的诫命。No， 不可能。那是不是我可以新造的人然后再依靠圣灵完全的遵守上帝的诫命？也没有。这个就是跟原罪有关系， 和上帝的旨意有关系。他在针对一个神学上的论说，就是那个 perfectionism， 有些卫斯理的亚米念卫斯理教派的人会认为，卫斯理他自己有教导 Charles Wesley 如果记得没错，教导就是说是有可能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可以完全不犯罪，但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理解约翰一书第一章那边所讲的。我相信他有他的一套论述，但是的确有人认为，但是我们认为改革中会认为那个是无稽之谈，没有圣经的根据，也与事实所有的证明不符合。如果你认为你在地上可以完全不犯罪，第一，你对罪的认知可能有些错误，这跟原罪就有关系了。可能你可能认为你的不犯罪就是没有那种外在或言语上的犯罪，但是我们会说有原罪。我们之前尤其是两年前在关于同性恋的那个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会说同性恋的罪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所犯罪的罪才是犯罪，也甚至不是你有光光有内心邪恶的倾向那就是犯啊，思念发出了思念那种邪恶的 desire 就是犯罪，甚至是你内心的倾向，那个就是罪，那个就跟原罪有关系了。Right? 就是有罪性。那个就叫人有罪疚。就是一个人有罪性，就算他没有外在的罪行出来，这外在罪行可能是行动上的罪行或者思念上的罪行，甚至没有这些，可是因为所有人都是生在罪孽之中，就有罪疚，就必须付上罪的公价。就是，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都是有罪的。但是我们之前的那堂课也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并非是每个人都接受。且不要说每个人，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接受这个论述，甚至有很多基督徒都已经不认真看待这 original sin 原罪的概念，甚至会认为原罪那是天主教的说法，没有什么原罪。但是这是我们认信的标准，是一份改革中的信仰的文件，149问。所以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并没有让我们，他的确在他的儿子里面新造了我们，是按照他的主的圣洁公义和知识新造的人，但是在他的旨意之中并没有让我们还活在肉身的时候，凭着信心而活的时候，我是凭着眼见而活的时候，会完全的不犯罪。因此老约翰会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就是说谎的，也把上帝当作说谎。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心腹不是一再强调，基督徒定义就是一个罪人蒙恩得救罪人，也是不断的认罪悔改而罪得赦免的人。正因为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更新了我们，但是仍然有什么 indwelling sin 残留在我们内部的罪。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我想如果上帝要的话，但这个跟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救赎计划是就会有很多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但是这并不是说如果上帝要的话可以让我们活在世界上就不会犯罪，但显然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好，我就讲的比较多，因为这边有很多比较深的神学概念，所以我们有人的四种光景， right? 犯罪之前是一种光景，犯罪之前是没有罪但是有可能犯罪，堕落之后是一种光景，是有罪犯了罪也不可能不犯罪。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是处在第三种光景，第三种光景是什么？ 可以不犯罪， 重生了会犯罪，但是可以有已经有不犯罪能力，因为上帝有赐予我们，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又按照我们主的形象重新塑造我们原来应该有的圣洁公义和知识，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的最终的光景，那个才是不可能犯罪不会犯罪的光景，来就是得荣耀的，不再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荣服之官的光景，来。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原罪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约的概念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父母犯罪，所以我们的父母就是亚当，他是我们约的首，因为他犯罪，所以在他里面的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就是说在你要真的理解这一点，你必须有那个改革中的圣约神学的概念，上帝救赎历史的整个的概念。这不是说用神学的概念来读圣经，而是说从圣经整体的教导归纳出的原则，然后再用这个原则用一种循环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语。这个在神学上面是什么？跟我们的圣经论有关系。我们读圣经有两个读圣经的原则，一个是 analogia scriptura， 以经解经，来，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你读到一个难懂的经文，你用另外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个难比较容易懂的经文来解释这个容易懂的经文。另外一个是 analogia fide， 信心类比的原则。信心类比原则就是不见得你有另外一段这个经文或那个经文可以解释这一段难解的经文，但是这一段难解的经文你可以用圣经所归纳出来整体的信心的原则或信心的类比，或者你要说神学原则吧，符合不互相抵触，必要和合理的归纳出来的这些结论来检视我们所读的圣经。好，那我就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哇，已经超过十点了。佩仪之前没有上过那个我们那个关于同性恋议题的那堂主日学课。那堂课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我们是用每周长老会的一份文件做教材来检视我们怎么看待同性恋这个议题。认知就是同性恋是罪，也没有人可以说我天生创造我就是如此，所以这不应该算是罪，应该是算是可以接纳。就好像我上帝创造我天生就是一个贪心或者好色的人，所以这也不是罪，你们就应该接受我，只要我没有明显外在的犯出的罪那就不算犯罪。不是，我们都会说那都是罪，所有都是罪。等等。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有时间你可以，因为这些志成也没有上过那堂课，这些资源都是在我们的新福的网站上面，在比较旧的那个平台，但是仍然是在运作的平台，就是那个 archive internet archive 上面，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原罪，虽然这个罪已经得到赦免，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了新造的人，已经更新了，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仍然有残忍的罪在我里面，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之中，这就在上就是需要依靠圣灵不断对付。 Right? 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可以完美的遵守上帝的诫命，除非你已经上天堂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声称今天在今生已经到道德的完全了。所以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有听到影响中国信徒很严重的一个基督徒吧，我不会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必须说我之前在神学院读他的著作，我会严重怀疑他的信仰的内容。王明道，你们听过这个人吗？他是一个基督徒，或者 anyway 一个，他受中共的迫害监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OK， 不论怎么样，你如果去查王明道这个字，就会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国基督徒是以他为，就是以他为一个信仰的表彰，因为他被中共囚禁了至少超过20年，如果记得没错，到最后放出来，他有一段是好像就是他会说有在信仰上做妥协，但是到最后他没有，就是没有所谓没有妥协，所以他被关了那么久，到最后几年才被放出来，如果记得没错。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一直是就是中国的殉道者或者圣徒的一个榜样，他也留下一些著作，但是如果你去仔细读他的著作，我认为你几乎读不到基督徒或基督教或者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全部都是道德劝说。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之一就是，凡我自己行不到的我不去教导人，或者还是正面的，就是只有我自己行道的做得到的没有犯罪的我才会去讲道教导人。且不论就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那按照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王明道他应该有自我认知，他应该没有办法教导任何人，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解，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牧师，因为有哪一个牧师可以说我在任何一个罪上我没有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会认为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上面我是没有犯这个罪，所以我才能够去教导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很道德主义，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理念或者信仰，或者他会说我在这个上面是已经到了道德完全。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Boss 在这边帮助我们看到，问我们的那个149问，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到达这个地步，有人可以到达这个地步就是自欺欺人。其实关于原罪的这个概念，其实它有延伸出来，最近几年改革中的一些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吧，也关于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些理念，或者我认为是误解，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讨论，我们可以花5分钟，如果你们要的话，还是我们今天就结束，因为我们这段讨论已经，我们要现在结束吗？还是做岔题延伸讨论？ 5分钟就做吧。 好，关于原罪这个问题，就是说这边教导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原罪，而且有残累的罪，虽然我们是已经更新了，已经是新造的人，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我们仍然有残累的罪，所以我们仍然不可能以为说我们会不犯罪，我们也不可能只凭着自己的能力，甚至依靠圣灵的能力，上帝也没有在他的旨意之中，不是说圣灵没有用，而是在他旨意之中，他就是没有让我们，只要我们活在肉身，完全不会犯罪，甚至依靠圣灵。OK， 这个我们理解。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亚当夏娃呢？如果他们在没有犯罪情况之下，他们是否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在这里说自己能力，我们可以更细腻一点的了解，不是那种纯粹天然的能力，就是上帝创造人，只单纯的赐给人intellect 和 will， 就是智力和意志。改革中的人会认为说，我们会说不只是有智力和意志，还有赋予他那个知识、圣洁和公义。知识、圣洁和公义，如果你要用神学的用语，会说那是叫做 donum concreatum， 就是在创造里面不是多加给你的，但是在创造里面就多赐给你的。不是多赐给你，应该共同赐给你的 concreatum， 与创造一起赐给你的仍然是 donum 礼物，但是这是人的 constitution 的一部分。 OK， 好，就算我们认知亚当夏娃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只有意志有理性，而且还有公义圣洁和知识，是否他们就此可以用 Barvin 的语言卷起自己的袖子，开始的努力遵守上帝的旨命， 然后凭着自己的力量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达到永生，最终吃下生命树的果子，以确认与上帝永远的团契，达到荣福之观。是否是这样子吗？你们认为？因为他们没有犯罪啊，他们有圣洁公义和知识，然后上帝也的确给他们一个那个 probationary command， 一个一章28、27就是你们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能吃。只要他们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遵守，他们就是有可能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的，是这样子吗？你们认为？ 不会凭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凭着圣灵的引导吗？ 这个就是关键，这个就是关键。其实有一些我们改革中，在美国的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认为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因为上帝已经不只是按照他的形象，而且在创造之中已经赋予他们这些 concreated 这些与创造一起就赐给他们的都能或者恩赐，他们不会说，不会用恩典这个字，所以他们现在要达到最终目的的只缺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约嘛，就是要上帝有一个明确的约，按照上帝在上帝的辅救之中与他们立约，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作之约或者行为之约，他们只要全然的凭着自己的 personal exact perfect obedience， 凭着他们自己的顺服就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但是关键就是在此，凭着自己的，我们的信仰告白的用词是自己 personal 的顺服，难道这真的就是凭着他自己的力量吗？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是的，他们不需要上帝再多加，因为已经有他们所要达到最终目的一切需要的，然后再按照上帝所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就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达到永生。但是几乎所有现代的改革中，就是美国有些所谓的，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非常改革中的改革中，就是那种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反而跟路德宗很相似，把那个恩典和工作完全对立，就是认为他们在亚当的工作，没有犯罪之下的工作，是全然凭着自己的能力的工作，依照上帝约。但是几乎所有的正统的这些 Puritan 啊，或者Reform Orthodox， 就是改革中正统的论述，都不会是这么讲。像巴文会说，就算是如此，亚当没有犯罪，他也别妄想他可以就卷起自己的袖子，然后开始努力工作以达到最终的目的。约翰·欧文说，如果基督他需要依靠圣灵，这个没有犯罪的人，他在地上的时候需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那么亚当夏娃就算在没有犯罪之中，也不要妄想他们可以，就算他们在全然的圣好的状况之下，然后就不依靠圣灵就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其实我们在讲到时候也看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夏娃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依靠圣灵，他没有祷告，他就落入试探。如果我们的主说你们要祷告免得落入试探，那亚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依靠圣灵，也就是说他没有依靠上帝。你要说恩典吗？我会说恩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附题，就是原罪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我们是的，我们是恢复了原来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可以延伸，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可以延伸推一步，我会认为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上帝最先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创造人其中的一个人的本性，就是要人的本性就是要依靠圣灵，依靠上帝。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被吹了一口气的人是不可能不依靠圣灵，而全然依靠上帝创造他的，就是那个最初的状况，凭着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达到。所以最终就是回到原来，就是在原始的状态，在伊甸园，在人还没有犯罪之中，是否仍然有恩典？改革中正统几乎一致的回答，是的，会有恩典，而且是需要恩典。但是现在有些所谓自己认为更 所谓的 deeper Protestant conception 的那种。你们如果有听到这个录音的人可能知道我在讲谁，他们会认为说亚当，你去听他们的论述，会说亚当夏娃他们所唯一所需要达到最终的不是上帝的恩赐恩典，而是就是只要立约，反而这变成一种非常 Pelagian 的一种柏拉修主义的人论，我会认为啊。Anyway, 这是一个岔题。岔题我所要强调重点就是上帝创造人，就是人要按照本性依靠上帝。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上帝创造人的 nature, human nature, is made so to, receive 或者 depend, 领受或者依靠 supernatural grace, 依靠超乎本性的或者超自然的恩赐。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如果没有圣灵没有超自然的恩赐的话，在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很破碎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跟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有关系。为什么我们最终的生命不是那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的形容是什么？ It's a spiritual body, 属灵的身体。 Anyway, OK, 好，今天超过17分钟，那我们就你们介意如果我们把这个影像公开放在网络上吗？今天 OK 吗？好好，那志成你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新民大要理这本书，让我们能够透过先贤们的教导，让我们更清楚的是什么该做，我们什么不该做。主啊，也愿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更多的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学习，使我们的生命得以长进。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